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比如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朱旭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根据年龄的变化，兴趣也有所转移。童年的时候，他们常邀请爸爸和他们一块儿拿大鼎，在沙发床上，爷儿仨头朝下脚朝上，看谁倒立的时间长。少年的时候，他们还邀请朱旭一块儿游泳、看球赛、打羽毛球。成年了，父子三人经常坐下来展开棋艺擂台赛，象棋、五子棋、军棋、跳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打台球也是他们的乐趣之一，看拳击能使他们激动得废寝忘食，扛起鱼竿去钓鱼更是其乐无穷。遇到有国际性的比赛，爷儿仨绝不放过。即使是深夜2点钟开始现场直播，朱旭也会和儿子们一块儿观看到清晨5点钟。在艺术上，两个儿子非常崇拜他们的爸爸，对于朱旭的艺术创作十分关心。所有的舞台演出、电影、电视，一个不漏的都要看过，而且看得很仔细。看后，他们还会提出很好的建议，朱旭也确实采纳。他们三个人既是玩耍时候的好伙伴，又是好朋友，又是父与子。中国有句古话，隔辈人更格外亲，一点不错。朱旭对于孙女的爱远远超过了对儿子的爱，小孙女的要求只要是合理的，朱旭绝不拒绝，尽可能的满足。小孙女也很乖巧，他知道爷爷非常喜欢他，不会轻易地跟他发脾气。他在爷爷面前无拘无束地淘气，爷爷也只不过说声小调皮。有一天，朱旭还没有喝完酒，大家虽然已经吃完饭，仍在陪着这一家之主闲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小调皮在干什么。突然朱旭放下酒杯， 旭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头发已经被五颜六色的皮筋儿扎成了一撮撮的小辫儿了。大家都怕纵容了小孙女，谁也不敢笑出声。大儿子斥责着自己的小女儿不该这么没有礼貌，可是爷爷呢向儿子摆了摆手，阻止了他的斥责，一把把孙女抱在腿上，用手点着她的鼻子尖说：哎，你这个小淘气，你爸爸说得对，下次不可以呀。小孙女一边点着头，一边咯咯地笑着，亲昵地吻着爷爷，算是表示了他的歉意。爷爷也就从内心发出了喜悦的微笑，拉着他的小手一块唱起了世上只有爷爷好。朱旭从戏组带回一套变魔术的小工具，这个小盒子有着神奇的功能，一会儿两个硬币没有了，一会儿两个硬币又回来了，真是妙不可言。孙女用佩服的眼神看着爷爷，这一刻她简直认为爷爷就是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丁。小孙女一遍一遍地要求爷爷不停地变着，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变得次数多了很容易粗心大意，一下子被小孙女发现了秘密。他拿过小盒子也要变魔术，可是怎么也不出现奇迹，硬币仍然牢牢地在盒子里不动。他恳求爷爷交给他，爷爷就是不肯交，偏要逗逗他。果然不出所料，小孙女哇的一声哭了。爷爷说：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硬币魔术到此结束。爷爷又更换了一种新的魔术，扑克牌戏法，让孙女儿随便抽出一张以后再放进去，放到群牌当中。朱旭虽然没有看孙女儿抽的是红桃尖儿还是梅花 K， 他只能够在群牌中找出这张来，从没有错过。这又使小孙女儿掉进了迷魂阵里头。这次小孙女儿学乖了，不再要求爷爷教了，她自己提出了一个节目，给爷爷出了一个儿童测验。爷爷，你猜，有一位小姑娘要过河，她一眼看见前面有一只老虎，后面也有一只老虎，那小姑娘是怎么过去的呢？爷爷答：哎呀，晕过去的呗。树上有14只麻雀，有人拿枪打死了一只，还剩几只？ 一只也没有了，都给吓飞了。 像这种题目差不多总能够让爷爷猜中答案。在小孙女的心目当中，她的爷爷最聪明，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儿童的感情是最纯真的。每当朱旭到外地去拍几个月的戏，小孙女想他，一边泪流不止，一边小嘴儿还叨叨着： 我想爷爷，想爷爷，我想爷爷。 我的大儿子想出了一个对策，他找出了朱旭所拍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录影带放给小孙女看，他就立刻停止哭声，全神贯注地看着录影带中的爷爷。朱旭年轻的时候患过类风湿性关节炎，虽然已经痊愈，但仍有后遗症。 只要路走得多一点，就会腰酸腿疼。每到这个时候，孙女儿都会自告奋勇担起按摩师的任务。她让爷爷趴在床上，丝毫没有顾虑地站在爷爷的背上、腰上，用小脚走来走去地按摩着。朱旭会笑吟吟地说着：“哎呦，哎呦，踩得好，嗯，踩得好，哎呀，真舒服，舒服，嗯，好。”发自内心的愉快，也会使筋骨的痛点转为血液循环的通畅。即使腰腿不疼痛，朱旭也愿意孙女儿在背上踩几下。这是他的天伦之乐，也是孙女儿觉得很好玩的游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朱旭虽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却仍然保持着童趣。孙女儿喜欢玩小汽车比赛，这是一种由自己组装成的小汽车，购置一个漂亮的小工具箱，分成三层，上层装修理小汽车的工具，中层装有各种汽车配件，最下一层可以存放3辆小汽车。提着小工具箱到大商场的赛场上去进行比赛，获第一名者有奖。孙女玩的目的不在乎奖项，而是喜欢看汽车飞驰奔跑。小汽车比赛不仅引起叔叔的兴趣，也引起了爷爷的兴趣。先在国内买了各种名牌车模，由于轴承的关系跑得并不快。爷爷因为电影《变脸》获奖，应邀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回来的时候给孙女儿买了3辆小汽车，一辆是专会爬高坡的，2辆是超快轴的。爷爷说：“看看，日本超快轴的，快不快？”这不是孙女儿要求的，是爷爷自觉自愿给买的。孙女儿高兴地拍手跳跃，叔叔立刻组装，刻不容缓。叔叔和侄女儿一口气跑到大商场，直奔赛车的地方。本想他们这次肯定是名列前茅，谁知道另一位小男孩的车比小孙女儿的还要快。小孙女儿顿感气馁，连叔叔也感到纳闷，他们的小车可是超快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女儿说：“我的是超快轴，是爷爷从日本买来的。”那个小男孩说：“我的是高速轴，我爸爸也是从日本买到的。”小孙女儿拉着叔叔立刻往家走，进门就告诉爷爷：“爷爷，还是人家的小车快，因为我们的不是高速轴。”“什么？超快的还不快呀？我不信，走。”于是朱旭率领着二儿子、二儿媳妇、小孙女又一道去商场玩了好半天才回来。朱旭进门主动地说：“哎呀，是是是，哎呀，不算快不算快，只能说还可以。”朱旭坐在沙发上，望着坐在他腿上的小孙女儿那张娇嫩的小脸和故意翘着的小嘴巴，一声不响地思索着。孙女儿不停地一会儿眨巴一下眼睛，一会儿又眨巴一下眼睛地看着爷爷，一会儿又用小手轻轻地拍着爷爷的脸颊。为什么孙女儿回来会这么乖？我明白了， 爷爷早已经许诺，下次再去日本的时候，买一辆高速轴汽车。当孙女儿回到她父亲家的时候，爷爷和叔叔两个人在厅里蹲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玩着跑来跑去的小汽车，说是研究研究。了解他的人都说，朱旭是个会生活的人，生活得很潇洒。真是这样，年纪大了，我和儿子们都不让他做家务事，倒养成他在家里真的醋瓶子倒了也不扶一下的毛病了。有一天刮大风，我不在家，厨房的窗户没有关，风把醋瓶子给刮倒在地上。当我回来的时候，一进门迎面扑来阵阵的酸醋的香味儿。我问了一声，哎呀，这家里怎么回事儿啊？结果没人回答。急跑进厨房，看见满处碎玻璃和流淌一地的陈醋，忙收拾干净，心里埋怨朱旭出去的时候也不关好窗户。当我迈进卧房的时候，才发现朱旭半躺半坐在床上，正看剧本呢。我看他还在家里，心里更有点恼火，我喊了一声，朱旭，哎呦，回来了。哎呀，刮这么大的风，你怎么不关窗户啊？哎呀，关也没用啊，晚了。醋瓶子刮在地上，你怎么也不管呢？哎呀，管也没用啊，反正已经碎了。哎呀，他的话气得我哭笑不得，我便对他叨叨着，你看你，你可真成了醋瓶子倒了都不服的人了。后来这件事由中央台的东方之子栏目给报道出去了。这个栏目从早晨7点开始播出，一天播4次，绝大部分的人都能收看得到。朱旭早晨到店里去吃早点，在卖早点的地方碰见不少观众都问他，您老怎么醋瓶子倒了都不服啊？当时朱旭还莫名其妙呢，心里想，哎，他们怎么知道的呀？于是回家来告诉我这个情况。我说，今天早晨7点东方之子栏目报道的呗，那个节目一天播4次呢。啊，朱旭这才恍然大悟。当小孙女看了这个栏目后，高兴地拍着手跳了起来，说，哈哈哈哈，爷爷总说我是小懒虫，其实爷爷和我一样的懒，我是跟爷爷学的。爷爷在事实面前无言答对，只好莫奈何地默认了。可是他又不愿意小孙女在他面前占上风，于是刮了刮小孙女的小鼻尖儿，做着怪样向她说，哎，小家伙，爷爷还有好多的优点呢，你为什么不学习爷爷的优点呢？啊，孙女更高兴地跳起来说，嘿嘿，爷爷没有理了，爷爷没有理了。最后大儿子不得不呵斥女儿说，哎哎，不许这么没礼貌啊。一时小孙女闭住小嘴儿，不再向爷爷调皮了，慢慢地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爷爷一看这个样子，赶紧搂着孙女的肩头，附着在她的耳边小声说，哎，爷爷请你去吃冰激凌好不好啊？孙女的眼睛一下子又闪起亮光，微笑地说，真的，咱们走，现在就走。于是爷俩站起来 向我们大家摆摆手说拜拜。爷爷拉着孙女的小手大步地走出了家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孙女儿已经上初中了。她读书的学校离我们家住的地方比较近，就搬过来和我们同住，我也方便照顾她。一个夏天，朱旭要去开会，孙女儿让我陪她去看电影，我不愿意出去，就没有答应她。她就从小钱包里取出了几块钱，挤在我眼前晃动着说，奶奶，你要陪我看电影呢，我就请您吃冰激凌。我注意看了看孙女儿手里的钱，笑了说，哼，我才不上当呢，就你这五块钱。这时朱旭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了20块钱给孙女儿，嘴里还说着，来来来，宝贝儿宝贝儿，爷爷赞助你20块，有这好事儿，你还不陪孙女去啊？我仍然回答，我不去，我嫌天热。你真不去？不去。孙女儿无可奈何地鼓着小嘴儿看了我一眼，小声嘟囔着，哼，奶奶不好。然后就去找他的同情者，搂着爷爷的肩膀说，爷爷，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独恋一枝花，再找一个去。爷爷高兴地大笑起来说，哈哈哈哈，对对对，爷爷再给你找一个奶奶去，找一个年轻的。孙女立刻严肃地说，哎，那不行，那你可就太风流了。爷爷开心地笑个不停。朱旭对待儿孙不采取家长制的作风，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2007年的12月12号，是朱旭和宋凤仪的金婚纪念日，他们将会如何度过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